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北斗企鹅制作播出的多人小说剧《狼行成双》，作者乌哲， 第80集。 到时候咱们一路开一路玩，带着帐篷。哎，不对，叔叔睡帐篷估计不行，那就找地方住。反正二宝想要玩帐篷的时候，就野餐的时候让他玩。 想那么远呢？ 先想想呗，再远也会到啊。现在想，就当给自己找乐子了。像你这种只琢磨实际问题的人，体会不到。这个搁你那儿，得是浪费时间的空想。 所以，你替我想吧。 抱我身上了。 现在这种感觉让他很享受。两个人面对面坐着，吃着饺子瞎扯着，有什么心烦的、别扭的、不爽的，就先扔到一边吧。边南对饺子没什么特别要求，上回在秋意家包的饺子他就觉得特别好吃。不过秋意特别爱吃三鲜馅的，比平时吃饭的量要多。边南跟着他忍不住也一直吃得停不下来。俩人把饺子吃光之后，边南摸摸肚子。 饺子这东西只要不在家吃，在哪吃都挺好吃的。 啊？那你过年要遭罪了。 还成，我们家过年不怎么吃饺子，因为边星宇不爱吃。哎，老板，过年你家怎么过？ 你来过一次就知道了。 啊？ 你是不是过年想上我家待着呀？ 以后你要猜到我想什么了，能不说出来吗？ 好，你说吧。 我不都已经让你说了吗？三叔肯定得在家，之后亲戚朋友吃来吃去的，我就难受了。 那就上我家来吧，我家亲戚只要债不吃饭。 我可以再撞一次黑社会，来，还钱。 还真挺像，只要不穿运动服。 运动服多方便，我这运动服一时半会是脱不下来了，实习的时候不还得穿吗？ 挺好的，看惯了你穿运动服啊，偶尔穿一次别的能让我心里蹦一蹦。 哎，是帅的吗？ 是。 秋意点点头，伸手招了招，叫了服务员过来结账 就走了。不多聊会儿吗？多么难得的午后闲暇时光啊。 在东北大馅饺子馆里度过午后闲暇时光，这么接地气啊。 那上哪儿？微笑小花园。 魏小旁边有个小人工湖，湖边有个小花园，一直是魏小姑娘和他们的男朋友谈恋爱的圣地，偶尔也会夹杂着些外来情侣。一般来说，体校和航运的在那里碰面的几率很高，但本着大家谈个恋爱都不容易的原则，大家不会在小花园打架，一块肩并肩排排坐在面湖的石凳上谈集体恋爱。秋意走出饺子馆，没往小吃街出口走，而是带着边南一直顺着路往里去了。再往前就是两个居民小区，边南在这儿待了好几年，一次都没去过。 是要去小区里待着吗？ 啊，以前没来过这边啊？ 没，我们都得翻墙出来，好不容易费劲翻出来了，谁会上这儿来啊？ 秋意笑了笑没说话，俩人慢慢溜达着。十来分钟之后穿过了小区，到了后面的一条街上，人更是少了。秋意指了指路斜对面， 去那。 边南顺着看过去，在一溜不起眼的小店面中间看到了一个很小的门脸，能看到门里有个往上去的楼梯。走近了才看清，门脸一圈都是用铜钉钉上的原色木板，上面还有用旧铁条拼出来的三个字，好无聊。 诶， 这什么地方？ 一个很装逼的咖啡店， 感觉从来都不会有人来， 不知道老板指什么赚钱。 你怎么发现这么个地方的？ 一会儿告诉你。 这还卖关子？ 边南往四周看着，楼梯很窄，也就只能容下一个半人。两边的墙上还挂了镜框，里面是用各种字体写出来的，好无聊。这个咖啡馆很小，就看上去是用两居室的房子改的，都铺着木地板，也都是原色。木地板上扔着一堆的垫子，草垫、棉垫，小茶几也都是短腿的，都得席地而坐。客厅里有个小吧台，没见着有人招呼。这店里别说没客人，俩人进来之后连老板都没看着。秋意看了看，进了里间。这间屋子里放了不少绿植，用木桩和篱笆隔成了四个小空间，都是木地板加各种垫子，让人看着就想躺上去睡一觉。俩人脱了鞋，再靠着落地窗的垫子上坐下了。边南半靠在墙上，阳光从窗外洒进来，暖乎乎的，晒得人眼睛都不想睁了。窗外能看到街景，虽说一条小破街没什么可看的，但懒洋洋的初冬午后有些落寞的景象，还真是挺符合好无聊三个字的。 哎，这还挺舒服的。你还没说你怎么找着的。 张小荣带我来的。 什么？张小荣？你俩还上这儿来美国呢？ 你这是吃我的醋还是吃他的醋呢？ 不是，你俩上这儿来干嘛啊？你不说你俩没什么吗？ 我被骗来的。哎，我发现你挑眉毛的样子挺好看的。 老子把眉毛刮了也一样好看，现在拍马屁不管用。就张小荣还能把你给骗了？ 哎呀，他说有个学生要介绍给我补课，一听有钱赚，我就比较容易被骗了。他说呀，学生约在这儿先见个面，我就来了。 结果学生没来。 说是过来的路上学生给他打了个电话，说家长找别人给补了。唉，真是悲伤。 那你是走人还是喝了两杯才走的？ 你猜。 走人了。你这人就这样。 钱没了，我很不高兴。 俩人乐了半天，瞎聊了能有快十分钟，才有个30来岁的男人拿着壶咖啡和一碟点心走了进来，把东西往他们面前的地板上一放，转身就往外走。 哎，老板，这还没点呢就拿来了？ 哎，想点别的也没有，不想吃就放着吧，要不就打包回去给你同学。反正一份50，吃不吃都得交钱。 嘿，这生意做的也太霸道了。 所以没看没人来吗？ 这人肯定不缺钱。哎，以后我有钱了也开个这样的店，有人来就招呼一下，没人来就睡觉。 边南拿了个饼咬了一口，还是热乎的，味道还真不错。秋意拿了个饼也咬了一口。 挺好吃的。可惜啊，刚塞了一肚子饺子。哎，一会儿你打包给万飞带过去吧。 啊，你不带点儿给申涛吗？ 他减肥，现在拒绝甜食。 申涛减肥？他不胖啊，不挺顺溜的吗？ 嗨，不知道啊。 你可别减肥啊，你现在刚刚好，摸起来手感。 说出这两个字之后，边南突然停下了，视频里的画面扑面而来，让他一阵说不上来的感觉。 秋意看了他一眼。 嗯，怎么了？ 没怎么，就手感很棒。 傻子。 俩人喝了几杯咖啡，躺在阳光里昏昏欲睡地聊着天。老板开了音乐，边南觉得这音乐跟催眠似的，聊着聊着他眼睛就睁不开了，干脆闭上了眼。阳光让他觉得眼前全是金灿灿的光芒，秋意在他耳边说话的声音听起来跟做梦似的。 这儿挺好的，咱以后有空可以上这儿来待着。 好。 边南， 嗯， 你以后要有什么事儿跟我说，你心里如果有事儿，我一眼就能看出来，你要不说我会瞎猜，猜错了就麻烦了。 我能有什么事儿？我心大着呢，什么在我这都不算事儿。 边南闭眼龇牙笑笑，他不知道秋意这话是不是有所指，他也不太清楚现在自己心里琢磨的那点东西算不算事儿。两人没有再说话，静静地沐浴着阳光。好无聊的老板一个中午都没出现，快到下午上课的时间，边南和秋意收拾了东西，自己拿了食品袋把老婆饼打了包，他都没见着人。 这老板钱都不收了吗？ 不收就走人啊。 真好，要不再顺俩杯子走吧。 傻吗你，怎么不得顺个壶啊，杯子才多少钱。 吧台上有个笔记本，就这。老板你在啊？ 快上课了就过来等着收钱。50。别让我找钱，没零钱找。 边南掏出钱包，就一张10块的，还有几张100的。他有点无语。 大叔，您就没打算做生意吧？50都找不出。 谁儿你说？叫大哥。 叫大哥能找出50吗？ 找不出。 那能刷卡吗，大叔？ 不能，还要交手续费呢。 我靠！ 走吧。 秋意从屋里出来，放了50块到吧台上。边南怀着对老板的满腔莫名其妙，跟着秋意出了咖啡店，又回头瞅了一眼招牌。 这老板真牛逼。 那以后还来吗？ 来啊，待着还是挺舒服的。 忽略这个半死不活的牛逼老板，这家店还真是不错，有点小情调，清静，在学校附近再想找这么个地儿还真没有。两人慢慢溜达到路口，秋意从小路回了航运，边南顺着大路跑着从侧面围墙翻回了体校。从墙头跳下去落到地上的时候，边南觉得心里一下空了，就像抱着被子睡了一夜正美呢，被子被人一把拽走了似的，那么空荡荡的。他真希望日子就一直不变，就像中午那样窝在咖啡店里跟秋意俩人一块晒着太阳聊天。 可惜啊。 每天12点整准时更新，点击订阅可以看到每日更新哦。欢迎大家订阅、转发、分享，多多支持，狼行成双。